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路况。南四环东路辅路内环东向西方向，十八里店桥到小红门路，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如何乐坛精英新贵，集合八方精品反馈。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2018年第28期中国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。那依照惯例，我们从第40位歌曲开始揭晓。本周第40位是一首进榜新歌，它是来自于动力火车以及 Tank 共同带来的《有本事》。这首歌呢是偶像剧《热血高校》的主题曲，也是一次摇滚和 rap 的碰撞。自然，摇滚由动力火车来负责，而 rap 则交给了 Tank。 就快到达罗马，哪怕单枪匹马，汗水正奔驰在我的脸颊，凝聚成了希望。就快打动心脏，哪怕无大无闯，热血已四面八方，霸占我的胸膛。 幸福态度坚决，也偶尔试着妥协，连接爱情的那根弦，我弹不出永远。哦，是谁带笑说再见，转身泪不止流，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。 33位呢？ 非要做什么朋友，我的朋友不是你一个，非要说什么念旧，脸皮会不会太厚，你要我在你梦时走开，在你需要时帮助，在你这又是祝福，在你孤单时候守护，在你忙时候走开，在你需要时帮助，在你这又是祝福，在你孤单时候守护。

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 Number 第十六位。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 无人岛。 听你的心跳，跟我一起跳摇，我们决心当爱的回报，我们能遇到时机是刚刚好，从今以后我们都会笑。我要你点头， 只要你让属于我的无人岛， 你的视角都不怕太吵， 你的属于我的无人岛， 你和我跨度好， 你的属于我的无人岛， 你的视角都不怕太吵， 你的属于我的无人岛， 你和我跨度好。 第十三位。 这一夜美丽的夜，相遇一条植物，这一夜就忘了所有的痛苦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什么难度才糊涂。 这首《一夜》是陈楚生的 Live 专辑《七分之一》音乐会当中的一首歌。 我灵魂被他摆布，跟随他的脚步，来到了他身边。 我重新编曲，以 live 的形式和大家见面。新歌进榜本周第十三位。 第十二位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，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，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，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。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不怕你笑的那个前的笑，曾经有多傻呢？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，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，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，你来不及，他不等你，你来不及，他等过你。你来不及，一首新写的旧歌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那就当水喝，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，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，两个看来容易